我 live 紧噶啦，令人入咯，令人入场。咦？点解 ？Fuck！ 哇！你咁 hea， 哈，奇怪仔咧，个麦突然间冇得电喎，点解咧？哦，嗱，甩咗个电，哈，慢声，系咪而家有声啊？想问咩话？剛才條線甩咗，因為喂 ，hello， 監製咧就唔喺廁所，佢唔敢出嚟。要我聽到裡面聽緊喎。咩啊？哦，一陣先，好一陣浸。啊，屌，好麻煩喎，而家咁樣，因為我帶落個腳架咧，超級論盡。我見唔到嗰啲留言添，我就係見到阿思湯啦，同埋頭先一集留言嘅見唔到添。喂，即係咁嘅，今日咧其實真係時間好唔見使啊！咁你由一早八點鐘出咗去機場，至到八點。零鐘先嚟到京都呢、這個住緊呢個地方呢。咁嗱，首先我諗入得嚟嗰啲呢都知道我做緊乜㗎啦。咁好少，應該有冇人第一次入嚟就見到有個阿叔呢喺度自己講呢，定係之前都係嚟過㗎呢。嗱，唔好意思啊，因為我有少少唔係好清醒，因為飲咗成杯啤酒。因為頭先呢去食飯呢，去一間類似啲居酒屋嘅地方，啊唔係鐵板燒啊，咁咧就個價錢咧平過香港咧，香港真係食唔起嘅。咁咧，於是乎咧就啲嘢又幾好食喎，有啲驚喜喎，因為英文 menu 得四道菜，咁我哋估啲日文字，估啲漢字啦，同埋監製識少少日文嘅拼音嘅發音嘅，咁咧點咗幾個餸咧都幾好笑嘅，即係例如一啲。生牛肉又姜葱嘅生牛肉啦，即係好似中國嘢，好似姜葱鰻魚片咁嘅啲味，但佢係生牛肉生熟啦咁樣。咁同埋有個納豆芝士嘅奄列啦，即係呢啲唔係一般香港嘅日本鋪食到，可能唔識叫啦，亦都咁咧就都好耐冇食得咁飽，因為我戒咗澱粉以嚟一個月咧，係第一次食咁多澱粉啊！因為去旅行咧，又好難就嚟就去嘅，即係無謂令到即係自己好似有啲枷鎖咁啦，所以咧就飲食啦。牛肉塔塔佢又唔係 exact 嘅塔塔喎，即係又唔碎嘅，一塊塊咁樣。即係總之嗰、那個感覺都幾好嘅。咁咧有啲西柚味啊，各樣。我遲啲 send 翻張相俾大家睇啊。咁咧就如果即係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咧，今朝我 send 咗一個搭緊機鐵去。去機場啦，同埋喺飛機上面放毒霧嗰個畫面咧，啊唔知點解有啲朋友咧就一廂情願係覺得我翻大陸嘅，係咪而家嘅人多數搭飛機或者搭機鐵都係翻大陸嘅咧？我真係大惑不解。咁原來都有一個驚喜嘅，原來有好多人咧就唔係聽開我9724，無端端撞咗入嚟，都留句言答個爹咁，同埋拗水吹咁樣，咁當然我唔知點答佢啦，即係麻煩大家有時間幫我覆啊呢啲朋友啦，因為我都唔知點答佢，因為好容易得罪人嘅，因為我覺得，你留得言，你有一廂情願，有你嘅諗法，咁人哋真係唔知點樣反應噶嘛，就係咁樣。咁正話嚟到咧，即係正如大嫂話齋咧，今日八點鐘咧就已經去咗機場啦，咁喺機場唔係喺中環 check in。跟住咧就 C C 然搭機鐵 再喺度食埋嘢先上機嘅。哇！原來雖然京都咁近香港咧，咁咧原來嚟到啱啱要連埋上機落機，即係個落機嘅時候，即係個飛機遲咗半個鐘先起飛。咁似乎我就係見到嗰度嘥多咗半個鐘頭之外咧，原來我哋呢啲所謂酒店咧，其實呢度唔係酒店嚟嘅，呢度只不過一個嗰啲類似 apartment 改裝嘅一個三層嘅一啲旅館啦，叫做咁咧就非常之企理嘅，哇乾淨到咧，同埋靜到咧，同埋設備齊全啦。咁遲啲我翻嚟剪嗰條片咧，就會具體啲講嘅，因為呢度咧就有屋企嘅感覺啦，有全部家庭嘅電器啦，有埋廚櫃啊 pantry 啦，有埋呢個雪櫃啊、微波爐、電磁爐、抽油煙機、洗衣機，咁即係似屋企多啲嘅。咁如果佢唔係太貴，長住一排，譬如佢話做嘢咧，即係一流。咁同埋啲冷巷又好舒服啦，鋪曬地氈，即係因為啱啱搞嘅，聽講緊酒店。咁招呼我哋嗰個咧，原來都係大陸過嚟嘅學生出嚟做嘢咁樣。咁我真係想問下佢，哇！你過唔過得去嘅咧？即係日本條街咁乾淨，但係你翻去，你仲要打到小日本咁樣。咁呢啲啊唔好講啦，算啦，即係冇理由同佢講㗎嘛。咁主要我都係過嚟玩嘅，啱啱嗰位朋友叫玩得開心啲。咁但係其實我主要過嚟呢，即係除咗避一避，因為屋企停電停好長時間，咁開頭諗住避一兩日嘅，但係點知而家嚟呢度京都，雖然一間好偏僻嘅旅館啦，喺落咗飛機之後搭咗成差唔多兩個鐘頭車先至到步嘅地方，但係個 package 平到你唔信嘅。咁咧，我哋去 Expedia 嗰度訂嘅。咁頭尾五日嘅 package 咧，連住宿啦，即係呢間旅館啦，連埋廉航嘅機票啦，即係 Hong Kong Express 咧，真係好，唉，即係啲待遇真係唔係幾好，我覺得。即係尤其是等嘅位啦，等嘅時間啦，同埋去搭嗰啲駁，即係機場停機坪駁出去嗰啲車咧，就比較嘥時間同埋好煙悶，同埋咧嗰啲乘客咧，亦都係唔知一蚊撇咗個機票翻嚟咧，要攞到盡啦，即係好多嘢都精打細算啦。同埋香港人真係好 Q 嘈，嘈到咧，即係我都覺得過意唔去啊。作為即係我係香港係黐住中國，我都覺得好收家嘅。即係細路仔完全嚟到係同啲大陸人屙屎屙尿一樣嘅態度，就周圍跑、周圍玩，見到啲嘢拍打，同埋個老豆係咁，老豆老母係咁周街叫佢，佢又唔知飛咗去邊咁樣，即係完全冇規矩嘅。即係我相信佢喺香港翻幼稚園，佢都唔會咁過分嘅。即係嗱，出到嚟咧，好似放監咁啦。即係我覺得真係好收家嘅呢樣嘢。咁即係呢樣嘢，我諗大家都有經驗噶啦。同埋有啲有廉恥嘅人去到，即係嘅香港人去到日本就會覺得根本一般嘅香港人咧，即係成日日喺度話大陸人點樣衰點樣衰啊，點樣冇家教啊。但係佢去到日本都係咁喎，因為日本太靜啊，同埋啲人相對守規矩啊。咁我一落機就見到好多嘢啦。嗰個成班機係去即係成班都香港人嚟嘅，成班機得一兩個日本人。咁啊落到嚟噓一聲就好嘈就梗㗎啦。咁啲公廁即係去廁所機場啲廁所咧，其實香港真係算好乾淨同埋好有效率。咁但係我今日見到咧，我輪廁所輪咗五分鐘到咧，男廁快好多嘅。哇！見到裡面啲人又係亂咁射，又唔沖廁，又踩只腳上啲板度。喂，點㗎大佬？即係人哋啲地方咁靚，同埋啲板唔係你普通嗰啲板，人哋係電動嗰啲板嚟嘅，即係有得射水，有得按，即係都有暖水系統嗰啲。喂，即係咁樣糟蹋人哋啲嘢。即係我覺得真係好羞恥咯呢樣嘢，咁唔緊要啦。我諗佢即係成日去日本嘅朋友都有咁嘅經驗啊，甚至乎都係分子，咁覺得我嚟消費而家做呢啲嘢噶啦，咁唔通咁你請我清潔工人嚟做咩啊咁樣？咁你可以咁諗嘅，但係對我嚟講嘅感覺真係幾差咯。咁都冇乜特別噶啦。其實今日都係志在即係試下啲器材嘅，因為咧我而家用咗支 net 麥，大家睇得到。咁但係咧，即係我即係計算到話又 net 麥啦，又打一支 stabilizer 嚟，可以拍啲比較好穩陣嘅 content 啦，即係出到嚟嘅 quality 唔會好震啦，同埋 即係帶埋幾部相機嚟，諗影啲好嘅風景啦咁樣。但係點知百密一疏，帶漏咗一個 iPhone 嗰個夾。咁即係話咧，我用 iPhone 除咗用嘅 stabilizer 之外咧，就唔可以塞落支腳架度。你係咪好 stupid 啊？好慘。咁所以咧，聽日咧就要孭幾多嘢出街嘅。嗱，希望聽日嘅天氣唔係太差，因為咧今日已經當 bonus 噶啦。因為咧上個禮拜訂機票嘅時候咧。睇見今日我哋連續五日都係落大雨，咁但係今日嚟到竟然有些微嘅太陽，同埋啲空啲天氣又幾好，啲空氣又唔係太差咁樣，咁所以即係執到咧，希望聽日繼續唔落雨啦。咁但冇識問我咩叫 net mic， 但係我就可能我讀得我發音唔好啦，係 neck 即係頸嘅 mic， 即係呢支為之 neck mic。咁 neck mic 咧就勝在咧。就近距離啦，咁啊收唔好到雜聲啦，因為我針對喺街度咧太嘈嘅話，我又唔可以太大聲講嘢咧，咁用 neck mic 咧就可以令到成件事冇咁尷尬啦。譬如喺街度講嘢嘅時候，咁同埋我用 stabilizer 行路嗰啲咧，我盡量唔講嘢啦，因為楞住咁多人行路咧，風險實在太大，同埋好論盡。咁所以咧，我嘅行程未知係點嘅，留翻監仔咧。睇曬地圖啊，睇曬啲即係 mark 咗幾個點，咁我聽日點樣去呢？咁我哋可能租個單車就踩勻曬呢頭嗰啲紙，就去影下啲靚風景，介紹下個紙咁樣嘅啫，即係都普普通通啦，同埋講下自己的感受啦，即係正如呢間酒店房啦，所謂旅館嘅房冇咩特別好講嘅，咁我都拍咗些少嘢，咁啊剪埋大家可能有啲嘢睇下啦。咁另外就係聽日。就係、是、我都唔知係點嘅，因為我去旅行最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好多嘢都唔知道，咁你好奇心會大啲。又如果你 plan 得太勁，萬一落雨咁，你好冇癮啦。咁如果聽日踩單車有啦，因為咧我呢套 system 咧，我帶埋個夾嚟咧，就可以騎喺單車度，就直接一路踩單車路可以拍下嘢啊、錄下嘢咁樣，即係希望有啲唔同嘅 experience 啦。即係平時大家 sponsor 我咯，就係、是、買啲咁嘅垃圾雜，就希望做一啲。比較好睇啲嘅畫面，大家睇點解啫？咁譬如假如中意聽我講下嘢、吹下水嘅，咁啊換下唔同風景都好噶嘛，係咪？咁少部分人咧又覺得我咩雙重標準啊咁成啊，但佢又喺度睇嘅，咁啊更加多謝呢啲咁嘅人啦。咁麻煩大家就因為我有時咧，我覆嘅人我唔覆得太多啊。咁咧即係如果大家有啲誤會，又見到佢哋又講下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正所謂九吹廿四喺 YouTube 嘅精神咧，就係其實成個 platform 咧，即係唔係我一個引到一百個，即係我見到好多朋友咧，都聽眾同聽眾之間咧都互動嘅時候咧，咁我覺得係反而一件好嘅事，好玩嘅嘢嚟嘅，就唔好成日都係當我係一個核心咁樣，即係成日都所有人針對係針對我咁樣，咁但係如果大家覺得針對我係針對得錯嘅話，咁你都可以出兩句聲啊！即係嗱，我唔係煽動你哋去同嗰人嗌交啊！即係我絕對唔想嗌交啊！因為有時候有啲真係小誤會嚟嘅啫。咁我真係覆唔到人咁多，咁兼夾我覆佢好似好在意咁樣，但其實我又唔係十分在意嘅。即係只不過想大家都見識下咩叫做 up 得出 up 啦。即係你唔係好了解件事，又喺度講埋一份咁樣，甚至乎有啲。你講到對佢嘅偶像，你佢唔高興，佢又走嚟攻擊你啊！咁呢啲又係咩行為呢？咁樣咁所以呢，Ultraman 阿 Dominic 話發生咩事冇乜特別，即係 YouTube 近來有啲人留言咧，好奇怪嘅，即係咁我覆翻佢咧，佢又覆翻你，但係佢要繼續聽嘅，即係你唔好嘥下縮時間啦。即係如果完全唔理你嘅，咁我同老蕭嗰啲有咩分別啫？即係 ban 咪嚟 account 係咪？我正正就係、是、我想覺得成個 platform 就係大家傾偈嘅地方。嗱，啱啱有人問我點解低炒，我頭先啱啱講咗啦，因為我冇帶嗰個夾住 iPhone 嗰個架，所以咧就算我帶咗一隻咁好嘅、咁有型嘅 Magic Arm 嘅腳嚟咧，都用唔到。我晾喺個紙巾盒嗰度，所以咪低炒咯。咁啊，唯有咧，我坐翻低啲啊，坐地下都得，咁咪唔使咁低炒啦，系咪冇错？就系咁啦。嗱，我呢个位又唔系好通嘅，因为咧我呢度啱啱遮住阿监仔喺厕所嗰度门，咁啊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啱啱凸凸冚遮住佢，咁佢咧就行过咧都睇唔到佢，因为唔想俾人见到。咁就 其實今晚都冇乜吹，因為太攰啦。因為琴晚我執嘢，做完節目，執啲器材，因為啲器材真係要別出心裁。原因咧，今次外景去拍 live 咧第一次，咁咧所以咧我要揾一啲 mount 啦、ring 啦，又想拍嘢靚啲，又想加兩塊 ND filter。咁咧，但係平時買落啲嘢咧，一搬咗屋之後咧，搬咗去邊咧，全部唔知道。即係唔見曬啲 ring， 即係大鑊。即係啲 ring 咧就係嗰啲接環啊，即係話個鏡頭，譬如47個 diameter 係47，咁但係嗰個 filter 77嘅話咧，你揾啲接環嚟 step up 或者 step down 啊嘛。咁我揾唔到就 ring 喎，完全。咁搞咗好耐咧，累到我琴晚只係瞓咗一個鐘零八個字有記錄嘅，其實瞓咗個半鐘到。咁所以咧，而家聲有少沙，太攰啦，上到飛機咧。一瞌著就到路啦，咁樣即係都係瞓咗一個鐘到。咁搭火車又瞓唔著，因為又好擔心一陣間搭咩車咁樣。咁所以就有啲攰啦。咁同埋頭先飲咗啤酒，同埋又食翻澱粉。咁啊，翻啱食翻澱粉咧，我就即刻有第一個感覺咧，就係、是、有反初嘅現象啊，即係有少少胃酸倒流啊。原來我以前不嬲都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即係慣咗你會。覺得影響唔到生活嘅話呢你由得佢嘅。咁但係我自從唔食澱粉之後呢嘩我啲胃酸倒流啊嗰啲飽飽滯滯嘅感覺完全係冇嘅。就算呢我唔食澱粉加我淨係食芝士呢我食好多芝士都唔飽滯嘅同埋食好多油呢都冇事嘅。問題原來個關鍵呢真係食到澱粉同埋食糖呢其實對身體都幾差嘅，起碼感覺上咁出到嚟玩就梗係盤死嘅啦。即係正如我上次話，我翻親大陸做嘢咧，我私底下同阿張 Sir 傾偈，定唔知喺節目講，我翻大陸做嘢咧，雖然我平時幾咁蛇龜，又驚地底油，又驚食屍體，食即係食腐屍，又驚食咗啲嘢都唔知係咩嚟嘅。即係翻大陸嘅時候，咁但我上到去咧，我索性唔諗嘅，即係大家一齊做埋大陸人。咁佢死得我死得佢都死得嘅啫係咪咁我豁咗出去嘅。咁就正如我一貫我去旅行我都係咁樣嘅。但係只不過今次呢即係個比例太大啦因為我成個月都冇食過啲嘢今日突然間食最令我驚奇嘅地方呢我係唔覺得好食咗囉。即係以前只不過呢被逼要食呢啲咁嘅即係人人都食你又跟住食同埋兼夾。嗰啲 recipe 啊，同埋餐廳 provide 到俾你嘅嘢咧，佢都唔會為你而設，都為一般大眾化而設噶嘛。咁所以，我今次我係竟然覺得我唔食係冇損失嘅。原來飯我唔係好中意食，即係我覺得有壓力添啊！食麵包又唔知麵包裡面有啲乜，因為好過分鬆軟咁樣。咁所以，我呢幾日咧我都會照咩都食嘅，但係只要有得揀咧。我亦都唔會夾硬食翻嗰啲嘢咯，即係我並唔係話嗰啲久旱逢甘露啊，哇冇食甜品好耐啦，食翻夠先，即係我並冇嗰種感覺嘅，好彩。咁講個好消息俾大家聽啦，但係已經即刻就變成壞消息噶啦，因為咧我啱啱上個星期三，即係前晚就啱啱食咗即係戒咗澱粉四個禮拜咧。跌個體重係新低嘅，係155.2磅。咁我又從171.2磅咧，就足足就減咗16-17磅。即係其實你都唔係話唔驚人啊，但係睇落去我冇乜點樣瘦到，不過啲褲有少少鬆，同埋個肚腩咧就漸漸冇咁脹啦，冇咁突啦咁樣。咁呢即係如果大家想試一下呢就真係其實唔係好難嘅。係開頭嗰個禮拜好辛苦因為你啲血糖轉化唔切平時你要做嘢呢你要用啲葡萄糖去維持㗎嘛。咁但係呢你用呢種食法呢你將你食嗰啲油同埋啲脂肪或者轉唔切做你嘅 energy 嘅時候呢有少少論盡。咁但係呢好快就冇事啦。咁開頭兩個禮拜不單止冇精神咗仲成日心慌慌仲成日都瞓幾都瞓唔夠提起部隻腳都唔夠力咁嘅。咁但係呢過咗第二個禮拜就已經好過以前好多囉。咁所以不妨試下嘅即係你唔好當係醫病啦我覺得你當一個唔同嘅體驗都係好嘅。 因為你諗埋個歷史背景咧，人類識得食澱粉質、識得食飯同埋識得食物咧，都係唔係太耐日子嘅。即係有人類千幾萬年，但係人類識得靠呢啲做主要糧食咧，都係幾百年貨仔嘅啫。咁所以咧，你諗下人係咪進化得咁快咧？其實根本就冇可能嘅。咁所以咧，就你即係諒解下，得咪體諒下自己嘅身體，其實需要啲咩嘅，而唔好跟風。即係調翻轉，唔好跟風，就做翻一個自然嘅人咧。咁原來身體可能會真係好啲喎。即係我暫時覺得啦。咁係咯，即係唔好講太多啦。我唔係專家，即係係專家。如果你唔係醫生，你都唔好講咁多啦，係咪？即係起碼有責任噶嘛呢樣嘢。即係我作為分享，我可以咁樣講咯。咁另外就差唔多啦。其實監製出嚟之前咧，我就 cut 開日，原因咧就係佢唔想上鏡。亦都真係要瞓啦，因為佢沖完涼係到我，咁我沖完涼咧，我肯定一大耐就瞓到啊，因為頭先放低行李，我已經即刻瞌咗一陣，即係瞌唔著，但已經流口水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體諒啦。咁聽日希望又順利啦，因為帶留咗少少嘢。咁大家有咩意見想發表嘅，你而家話俾我聽啦，因為我頭先講緊咧，我未必見到你寫嘛。菠萝包 ，hello 你好，同老师话人食嘢一星期，我系啊冇错，我迟啲想辟谷添啊，因为辟谷嗰啲人咧，即系佢话排毒咧系最好就系辟谷咯，反而即系你食得少嘢啦，因为我有时我心理都唔平衡嘅，因为之前咧即系其实一向咧我都唔中意太食肉嘅，原因就系咧即系觉得人系食够就算啦，就唔好滥食一啲。哺乳类动物，因为好残忍，同埋对个大气，即系对嗰、那个二氧化碳排放，亦都好沉重嘅。咁但系咧，我转咗生酮饮食之后咧，我食多咗二氧化碳排放嘅动物，咁所以咧有啲矛盾位嘅。咁但系阿监制同我讲、哎，不如你试下食斋嗰啲饮食，即系完全系食蔬菜。唔食淀粉嗰种，但系我又有少少熬底嘅，因为我唔食得太多菜嘅，因为我食得多菜，口会歪晒，同埋会反胃嘅感觉，即系太多啊咁样，同埋单一啊，咁所以咧，你慢慢试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听日好天嘅话咧，希望拍到啲好嘢俾大家啦。如果唔系咧，就即系希望好运啦。咁到而家都顺利嘅，多谢你关心先。咁啊，我亦都隱約記得頭先有朋友咧，就叫我唔好理嗰啲人。我其實都我又唔可以唔理佢，因為我嘅原則就係我唔會鏟人啲文啊嘛，即係我唔會 ban 鳩人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希望佢有即係體諒啊人，即係了解多啲。即係假如你覺得嗰條友好假，或者覺得嗰條友好雙重標準嘅，咁你唔好聽咯。即係你咪即係唔好喺度。即係有個機會俾你咁樣，你話完點啫？我亦都唔會改變嘅。即係我因為正正做人就係自由，即係自主咁樣去做自己認為啱嘅嘢嘅。即係你唔認為嘅話冇所謂嘅，但係我覺得你唔使留言喺度，即係唔知我你想點啦，即係唔緊要。即係我而家到呢個 moment 咧，我又唔會因為咁樣生氣啊，即係反而我仲會自嘲一下，即係同你講。即係 cheap 就梗係 cheap 噶啦，你而家先知咩？你 cheap 你唔好幫襯啦，唔好聽啦，費事益 hit rate 啦咁樣。即係可能覺得拗水吹都係一種樂趣嚟嘅，咁啊慢慢適應一下啦，大家。 喂，我唔記得攞毛巾。 OK， 喂，咁啊， 你遞俾我 又 講。 哦 ，OK， 喺邊啊？毛巾喺邊啊？ 電視隔離。 哦，係喎，哎呀，死啦！我掕支麥啊。 哎呀。 喂，咁啊，你等等先啦。喂，咁啊，不如聽日先見啦，如果得嘅話。希望大家保佑我聽日都可以繼續做 live 啦。咁我唔知啊，喺呢度做 live 唔知咩唔同呢。好啦，拜拜。